攻读创世纪第八章。天主想起了诺厄和同他在方舟内的一切野兽和牲畜，遂使风吹过大地，水渐渐退落，深渊的泉源和天上的水闸已关闭，雨也由天上停止降落，于是水逐渐由地上退去。过了150天，水就滴落了。7月17日，方舟停在阿拉拉特山上，洪水继续减退，直到10月。10月1日，许多山顶都露出来。过了40天，诺厄开了在方舟上做的窗户，放了一只乌鸦。乌鸦飞去又飞回，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。诺厄等待了 7天，又放出了一只鸽子，看看水是否已由地面退尽。但是因为全地面上还有水，鸽子找不着落脚的地方，遂飞回方舟。诺厄伸手将它接入方舟内。再等了 7天，他由方舟中又放出一只鸽子。傍晚时，那只鸽子飞回他那里，看，嘴里衔着一根绿的橄榄树枝。诺厄于是知道水已由地上退去。诺厄又等了 7天，再放出一只鸽子，这只鸽子没有回来。诺厄601岁，正月初一，地上的水都干了，诺厄就撤开方舟的顶观望，看见地面已干。2月27日，大地全干了。天主于是吩咐诺厄说，你和你的妻子、儿子及儿媳同你由方舟出来。所有同你在方舟内的有血肉的生物、飞禽、牲畜和各种地上的爬虫，你都带出来，叫他们在地上滋生，在地上生育繁殖。诺厄遂同他的儿子、妻子及儿媳出来，所有的爬虫、飞禽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一其类出了方舟。诺厄给上主筑了一座祭坛，拿各种洁净的牲畜和洁净的飞禽献在祭坛上，做了全燔祭。上主闻到了，心想，心里说，我再不为人的缘故咒骂大地，因为人心的思念从小就邪恶，我也再不照我所做的打击一切生物了。只愿大地存在之日，夏色寒暑，冬夏昼夜，循环不息。